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2月20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几起事故路段，目前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化工桥北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另外京沪高速进京方向18里店桥南是有事故，西南四环内环方向科峰桥北是有事故，北四环东向西惠新西街北口以西是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另外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通州一化市学生核酸检测呈阳性，今天上午北京将召开发布会介绍详细情况。 浙江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陕西西安一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京津冀三地热点，本周京津冀区域将再次迎来一波冷空气，天津河北部分地区将有雨雪天气。 国家队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副中心医疗力量再添强援。 西太路改建工程明年全面开工，北京西南方向对接河北再提速。 北京接速集办工作开展已经满3周年，明年每月一提将继续向17个民生痛点出击。 国际电讯，闪电传播，奥密克戎病例数3天内翻1倍。 塔利班重新恢复发放护照，呼吁海外阿富汗人回国。 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参赛队全都产生。 2022年承德避暑山庄景区年票开始办理。 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播出第9集，冰雪产业厚积薄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我们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1点30分，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通州区立即响应，对华清化市进行管控，同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据了解，由于这一化市一直属于半封闭管理，因此流动性有限。另外，化市所在的小铺村目前常住居民10000多人，疾控部门已经对周边村民进行核酸检测，并且加强了社会面的管理。接下来几天将按照要求对封控区的人员及环境进行多轮核酸检测。 另据北京日报客户端转引吉姆新闻报道，华清化市方面表示，这次核酸阳性的学员是14号从西安过来的一个孩子，进京的时候也做了核酸检测。公开资料显示，位于北京宋庄的华清画室是一家专业美术培训和艺术教育机构，周边的艺术馆画室林立，许多艺术生在这里培训。由于全国各地有不少高校的艺考在即，有学生担心这一次的情况会影响后续的考试。 对此，通州区卫健委回应表示，是否有影响需要看后期的流调结果，具体能否离京以后续通知为准。据了解，今天上午11点，北京将召开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64场新闻发布会，届时将会通报最新情况，敬请关注。 目前国外的疫情高发，国内陕西、浙江等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全市的疫情防控面临着境内境外的双重风险。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和接到外省市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需要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区域排查管控范围，其中包括12月13号以来途经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12月11号以来途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莲湖区、长安区，12月6号以来途经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12月5号以来途经广东省东莞市，12月4号以来途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12月2号以来途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含江干区、拱墅区、含下城区。 此外，还有12月1号以来途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11月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扎赖诺尔区、新巴尔虎右旗，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陇川县。有以上情况的人员请主动报备。 同时，北京疾控提醒广大市民，一是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二是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三是严格落实个人防控责任，因瞒报、虚报或未按规定落实防控措施，引发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予以追责和处罚，严重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前，浙江省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特别是绍兴上虞的疫情防控正处在最吃劲儿的关键阶段。这是昨天召开的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93场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 会上通报，从12月18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5例，其中绍兴14例，杭州1例，没有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自12月5号以来到昨天下午4点，浙江省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5例。目前，三地已经累计开展核酸裁剪 1650.17 万人份，已出结果 1619.81 万人份。除上述感染者外，其他均为阴性。 另据绍兴市上虞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介绍，昨天绍兴市上虞区开展了第六轮全员核酸病毒的检测工作，共检测近79万人次，检出阳性感染者6例，均为集中隔离检出。 杭州市从即日起将有序放开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介绍，杭州市除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外，其他区县市公共场所恢复正常开放。除疫情封控区域外，其他住宅小区正常开放出入口，外来人员核验健康码进入。中高风险地区来返杭人员需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其他人员不做要求。 再来关注陕西西安，12月18号的0点到24点，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从昨天开始，西安市雁塔区小斋路街道、长安中路33号、长安大学校本部住宅区和北苑宿舍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另有多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至昨天，西安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13个。目前，西安市已经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昨天举行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西安将全面加强公共交通防疫举措，其中包括对早晚高峰车辆满载率较高的公交线路增配车，载客率不超过50%。乘车离开西安和陕西省外进入西安的乘客，均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此外，从今天开始，西安市将暂停执行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 12月18号的0点到24点，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重点人群核酸筛查当中发现。东莞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2月13号的到18号的24点，东莞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例，都在大朗镇。 发布会上介绍，东莞市本次疫情前期8个案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均为德尔塔变异株，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经研判，目前13名确诊病例仍在同一传播链上。 12月18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通报，陕西西安和广东东莞两地的病例基因测序高度同源，为同一境外输入源头的同一传播链。 再来关注内蒙古满洲里，满洲里市疫情出现了转折点，呼伦贝尔市为艺考及考研的考生开通了绿色通道。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介绍，12月18号的0点到24点，内蒙古报告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截至18号的24点，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48例，累计治愈出院105例。内蒙古现有本土确诊病例454例。 据介绍，2022年高考艺考类专业统考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即将开考。呼伦贝尔市在海拉尔区、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右旗设置了三个考区。12月22号前不能解除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的艺考考生，以及12月24号前不能解除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的研究生考生，将在隔离考点参加考试。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风寒效应十足。本周前期，北京的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不过到中后期，冷空气会再度来袭，气温也会随之下降，防寒保暖不容忽视。本周二还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22个节气冬至，这意味着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就要到来了。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的冷空气都实力不俗，一旦光临，大风降温便接踵而来。不过好在冷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境后气温总能在一两天内快速回弹。就比如上周五受冷空气影响，日最高气温跌到了零摄氏度，随着冷空气退场之后，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又快速回弹到了六摄氏度。本周开场仍处于这波气温回弹的过程中，周三之前的日最高气温能上到8至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5摄氏度上下，午后暖意融融。周四开始，本市将再迎一波冷空气，气温又迅速下降。周五、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将再次回到冰点，整周的气温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添衣保暖十分重要。整天都挣扎在冰点左右，身体对能量难以抵抗，味蕾也在蠢蠢欲动。本周二的23:59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冬至节气，冬至过后就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花市吃饺子、吃汤圆可以赶紧安排上了。另外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些牛羊肉、枸杞、核桃等，少吃冷饮、海鲜等寒性食物。白天外出时还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和脚部不能受凉。 本周天津的最低气温将创下入冬以来的最低值。据天津市气象台介绍，本周天津市冷空气活动频繁，周前期不断有弱冷空气补充，同时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其中今天的气温相对较高，最高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从明天起到23号，天津将不断有弱冷空气补充，将会带来3级左右的偏东风，海上风力将会达到6级，气温也有所下降。 到23号夜间，预计天津会出现零星的小雪，并伴有东北风4级到5级转西北风4级到5级，阵风达到7级。从24号开始到26号，天津将持续受冷空气的影响，最低气温将会创下入冬以来的新低。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为零下10摄氏度，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达到零下11摄氏度到零下13摄氏度。同时，天津市区的最高气温也都在零摄氏度以下，为零下4摄氏度到零下2摄氏度之间，请您注意防寒保暖。 本周中后期，冷空气也将在河北登场，届时可能会出现降温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雨雪天气。具体来看，本周前期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23号到24号，河北全省多云转阴，其中中南部地区将会出现小雪或者雨夹雪。之后大部分地区又回到了晴间多云的天气，请您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了解完天气之后，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上周六，北京城市副中心引入的双唯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正式开诊并启用。这家医院是唯一一家国家卫健委管辖医院，也是唯一一所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今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全国以及北京市处于领先地位的优质学科也将设置于通州院区，建设以创伤急救急诊、妇产、肿瘤、研究型病房、全科医学为特色的医疗服务体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家综合性西医医院，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甲医院，具有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专科、国家医学中心，共有白塔寺院区、西直门院区、通州院区等，医疗资源辐射首都核心区、城市副中心以及京津冀地区。 据介绍，目前通州院区正在积极筹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其中位于院区的西南侧直径30米的地面停机坪是按照直升机紧急救援的最高承重标准建设，可以建立起覆盖京津冀全境500公里半径圈的创伤救治中心。同时，通州院区将成为重要的创伤急救中心，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顺利举办提供最为优质的医疗保障，为今后京津冀地区的航空医疗救援服务搭起空中的生命线。 此外，在未来，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将全方位承担起城市副中心医疗卫生服务功能，带动提升城市副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并最终与周边养老、医药等健康产业一起建成医养、医康、医护、医产为主要链条的国家智慧健康示范基地。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在西南方向将再增加一条对接河北的通道。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从房山区了解到，明年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的西泰路改建工程将全面开工，建成之后将会缓解十渡景区周边的交通拥堵，同时将打通景区与河北漳州高速的通道。此外，房山区内道路也将结合改造工程，提高慢行系统的服务能力。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现况：西泰路位于房山区十渡镇，路面狭窄，旅游车流高峰时容易出现拥堵。2022年，房山区将实施改建工程，新的西泰路将直接对接河北省的高速公路。市交通委房山公路分局计划科副科长胡学军说， 西泰路改建工程的实施段落为十大路至北京世界段，全长约为 5.5 公里，建成后可以缓解十渡景区交通拥堵现象，将打通房山十渡景区与河北省漳州高速的通道，实现与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的互联互通。 针对山区公路里程长、安全隐患多等情况，2022年房山区将继续实施公路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区内道路建设方面，小清河长阳段沿河骑行道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为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房山区将在重点区域推进交通环境整治工程。房山区城管委项目中心王文昭说， 2022年呢，计划要推进加快京东方、0007街区等区内质量道路建设工程，以房山区国际葡萄酒小镇周边大石河中段环境提升项目，还有房山区城关中心区域环境综合提升项目为重点，加快进行项目预算编制和招投标等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开工建设并完工。 明年，河北将确保连接北京密云与河北涿州的密涿高速三河与平谷交界段、密涿高速白庄子互通以及青兰高速改扩建等五个项目按计划完成投资目标。这一消息来自河北高速集团在上周六召开的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据介绍，明年河北高速将积极探索准全天候通行，实现封路次数、封路时长、事故处理时长同比下降不低于 10%。 在市内交通方面，今年年底北京将开通7条段的轨道交通新线。前不久，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走访了解到，目前各条线路的装修工程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新线的车站融合了老北京传统元素和现代艺术风格，将成为所在区域的新的交通地标。详细情况，请听记者黄河的报道。 走进地铁17号线南段嘉惠湖站，白色墙壁上镶嵌着一组名为月有阴晴圆缺的壁画，通过灯光配合呈现出群鸟在月亮间飞翔的效果。北京城建集团项目总工程师高然说， 月有阴晴圆缺这个主题后边用的是铝板，里边用的是慢反射的灯，灯亮起来之后从一个缺月一直到满月到最后再缺月，一个呈现的这么一个效果，随着灯打过去的鸟也是随着月亮这么飞。 未来17号线实现南北贯通后，将串联北京两大高端科学基地，全线装修也将更多的体现科技感，既有现代艺术元素，也要体现老北京传统文化。年底开通的7条地铁新线，车站装修将充分融合新老两种元素。 轨道公司勘察设计总部工程师周毅表示， 今年年底开通的19号线一期工程装修概念主题是荟萃精华，充分结合了北京的现代的和传统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的平安里站结合了上元灯会的一个设计理念，牛街站的天花充分融入了中式的藻井，八号线三期工程延续了八号线的门中观轴的设计理念，表现的是中式的一种传统文化。 据了解，目前17号线南段、8号线三期剩余段等七条段地铁新线的所有土建和装修工程都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年底开通后，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将达到781公里。 本周三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新开调整专202路、T121 路、C117 路等七条公交线路，方便通州、昌平等地区市民的出行。其中，新开的专202路将增加沙子口路地面公交线网覆盖，方便永定门东街沿线乘客返回李村、蒲黄榆的通勤出行。T121 路的首末站是地铁土桥站和地铁群芳站，线路开通后将方便通州区加州小镇、高丽园等小区居民接驳临近轨道交通的通勤及日常通学出行。 此外，本周五的首班车开始，公交集团将新开朝阳旺角小区往返羊闸的专211路，方便朝阳旺角、远洋一方小区乘客接驳地铁八通线及快速公交二线、388路等地面公交干线。同一天，往返昌平北站和燕魔峪村的 C117 路也将开通，将会增加旧西路地铁昌平西山口地铁站地面公交服务。 今天起，往返天津市区与经开区的金散线、金通线通勤班车2022年1月份月票将开始发售。据滨海公交集团介绍，为严控满载率，疫情防控期间所有班线均不出售散票，计划乘坐通勤班车的乘客请务必提前购买月票。据了解，具体的售票日期是今天起到24号，以及27号到31号。 今天开始，河北石家庄市区内的小学生和幼儿在上下学时乘坐公共汽车全部免费，一名陪同的学生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也免费。据了解，为进一步缓解学校附近的交通压力，满足群众接送学生的实际需求，石家庄市实行了小学生、幼儿及护送家长上下学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制度。学生及其家长可以按照规定办理学生免费卡和护送卡。 据介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统一上报给石家庄市公交总公司集中办理。学生免费卡和护送卡每名学生仅限各办一张，其中学生免费卡的免费乘车次数是每月92次，护送卡的免费乘车次数是每月184次。免费乘车次数用完后，需要按规定的公交票价付费乘车。持卡学生小学毕业后不再享受免费乘车优惠。 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热点区域交通拥堵问题，石家庄市决定在市区试运营10条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共涉及10所小学。未来，根据10条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运行情况及实际需求，石家庄市还将继续开通免费公交专线。 未来坐飞机到河北石家庄可以通过地铁到达市区了。作为石家庄市第二批集中开工的城市更新重点项目之一，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在昨天正式开工，预计将在2024年开通运营。线路开通后将辐射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张娜的报道。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为东上泽站至东阳站以及南牛停车场建设，共2座车站，线路长度3.1公里，预计工期3年。施工方项目经理刘金忠： 本车站东阳站长度大约是380米，这个东上泽站到东阳站区间是2000米，根据市政府要求，大约是2024年开通运营。 石家庄现有的标准地铁车站一般是长200米左右，区间长度1公里左右，而新建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车站比普通车站要大1倍，区间也长了近1倍。 因为正定新区周边都有商业设施、学校了、商厦、工业园区之类的。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未来将与既有运营的地铁一号线西王至福泽站相连接，开通后将促使地铁延伸至机场，促进正定高新区发展。石家庄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立新： 这次我们开工的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是一号线规划的最后一段工程，延伸辐射到正定国际机场。石家庄地铁一号线连接着桥西、长安、裕华、高新、正定等县市区， 这也是拉开城市框架，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城市布局，践行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的具体体现。 据了解，石家庄地铁一号线是中心城区东西向的骨干线，其中一期工程线路西起西王站，东到萧河大道站，已经在2017年6月26号开通运营。目前，石家庄地铁包括1、2、3号线在内的一期建设基本建成收官，开通车站达到60座，建成投用里程为 78.2 公里，初步形成了市区东南、东西南北贯通的轨道交通骨干网络。截至今年11月底，石家庄地铁累计安全运送乘客 3.78 亿人次，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达到 37%， 地铁的聚合效应愈加显现。 我们再来关注货运方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第一次突破2000万标准箱，这在港口行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据了解，天津港是全球第八个达到这个标准的港口，而这样的成绩是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海运实际运力大幅下降背景下实现的。 据介绍，今年天津港新开通内外贸航线10条，集装箱航线总计达到133条，实现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同时，持续做优做强内贸航线，升级推出海上高速 FAST 的品牌，海上行驶时间平均压缩 10% 以上。接下来，天津港将完善服务京津冀、覆盖三北的物流网络，打造港航合作生态圈。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箱的背后，体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也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今年，天津成立推进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领导小组，出台相关条例，海事、边检等多个港航部门也实施一揽子提升通关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措施。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高侃说， 我们今年升级了船舶0.10进出港的服务举措，受益船舶达3.8万余艘次，平均每船节约在港时间将近3个小时。今年前11个月，天津海事局共实施船舶交通组织8万余艘次，保障船舶准点率达100%。 天津海关以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为依托，联合天津港建设推广关港集疏港智慧平台，进出口通关时长从以天计算缩短到以小时计算。天津新港海关关长施国旺说， 今年的1到11月份，天津海关整体的进口的通关时长保持在30小时以下，出口的整体通关时长压缩在1个小时以内。 下一步，天津港将持续拓展通达全球的航线，同时完善服务京津冀、覆盖三北的物流网络，打造港航合作生态圈，独立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天津港集团董事长楚斌说， 天津港集团将努力拓展一带一路的外贸干线，持续升级南北海运大通道，做京、环、渤、海内支线天天班服务，提升港口的承载能级，提高港口的作业效率。 3D 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新闻。北京接塑集办工作开展已满3周年，明年北京还将向17个民生痛点问题继续出击。昨天举行的北京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论坛上，北京接塑集办改革报告正式出炉。报告显示，3年来，从最初的吹哨报道到接塑集办，再到未塑先办，政府角色不断下沉，治理触角也越来越细。我们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改革报告显示，12345热线3年累计受理群众来电3000多万件，诉求解决率从53%提升到86%，满意率从65%提升到92%。对各区各部门的考核还赋予了解决率和满意率更大的权重。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认为， 它处理好了顶层设计和底层创新之间的有效互动，在典型经验形成过程中呢，各个地方就会学习，再回来推动上面的进行创新，形成了一种治理的生态。 今年9月24号，北京市接塑集办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接塑集办改革进入到了法治化的发展轨道。今年年初，为推动接塑集办向主动治理、未塑先办持续转变，市级部门根据群众反映的高频民生问题开展每月一题，针对12类主题、27个问题展开专项治理，全年共设定603项工作任务，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认为，将来怎样利用大数据划分民众诉求和政府责任，是改革走向纵深的关键一步。 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居民的这些诉求，哪些是理性的诉求、合理的诉求？那么哪些问题可能是对于我们的改革、立法、 提出了新的思路，分级分类，从而解决我们传统治理里面终极约束的问题。 据了解，2022年每月一提还将进一步解决全市的家装电梯难、物业服务不规范、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等17个痛点问题，为首都打造一方更好的社会环境。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西城区计划增加上万个义务教育学位，朝阳区将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海淀区将启动教师轮岗。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各区两会陆续召开。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经过梳理发现，明年北京各区将通过多项举措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详细情况请听记者吴思的报道。 首先，明年各区都将继续扩增学位。西城区表示，明年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精准扩增学前学位，不断提高学前教育普惠率。朝阳区表示，明年将新增学位4980个，其中学前学位2780个，义务教育学位1200个，高中学位1000个。同时，朝阳区将加快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资源建设，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加快北京中学东坝北校区建设，并引进北京市11学校，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落实双减政策也是各区的重点举措。明年东城区将启动新一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截至目前，东城区新增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与革新里小学、北京景山学校与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与北京市第25中学等27对交流轮岗试点结对校，和天坛永定门外学区一个试点学区。海淀区从下学期开始也将有教师开始轮岗，将首先考虑在教育集团内轮岗，再在学区内进行，最后推广到跨学区轮岗。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方面，海淀区有证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296职减少到93职，有11家盈利性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完成营转非重新登记。课后服务方面，多区表示，全区95%以上的中小学生参与了课后服务。同时，关爱教师，海淀区表示已将课后服务专项绩效工资发放到位。西城区表示将实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度，更加关注教师职业的幸福感。 天津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将在本月25号到27号期间举行。昨天，天津市招考院发布了考前提示等多项最新事项。据介绍，根据教育部和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最新防疫要求，如果考生没有按规定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将不得参加考试，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今天上午10点开始，考生可以登录招考资讯网进行具体的考场、座位等查询。 在医疗卫生方面，针对我国吸烟率长期居高不下、戒烟服务进展缓慢的问题，昨天北京市控烟协会联合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发布了建立医学戒烟服务体系倡议书，呼吁将戒烟服务纳入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强化住院患者和基层门诊的戒烟干预，加强基层戒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将戒烟服务纳入医保。 今年年底前，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将建成市县乡村4级大流通网络格局。近年来，青龙县大力发展电商经济，不断完善相应配套服务设施，为农民出售农产品打开致富通道。详细情况来听秦皇岛台记者雨佳的报道。 咱们2号连接。 在青龙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专业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向全国各地消费者推销着青龙板栗。今年29岁的满立峰做电商3年，今年开始在服务中心直播卖货，销售业绩的增长让他感到兴奋。 以前我都是一个小白，通过来咱们这电商中心学习，知道了一些专业的语言，而且自己在家搭的直播间也不如这里专业。去年我每个月的销售额在10000左右，今年的销售额就截止到目前就已经30多万了。 继2015年青龙被国家商务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第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后，2020年再次获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升级版项目。2021年，青龙县把发展电商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突破口，计划安排财政专项衔接资金2000万元，用于扶持建设农产品展销和物流配送中心。 目前，青龙已经有1460多人参与到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制作。到年底前，青龙将建成市县乡村四级大流通网络格局，同时加强品牌包装和营销，塑造区域品牌，打造网红青龙。青龙官场乡党委书记李栋： 整合我乡的农产品和网红资源，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质量，合力打造一批乡字号、土字号的农产品品牌，助力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今年最新发掘的一座西周墓葬当中，出土了青铜俑，上面的文字实证了3000多年前的北京建城史。北京市文物局昨天发布消息表示，青铜俑上的铭文出现了太保、雍烟、咽喉宫等内容。 有关专家认为呢，铭文中的雍字是筑城之意，证实了周王的重臣少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这里筑都。这篇铭文以文字资料证实了3000多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截至目前，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新冠变种，社区传播地区的病例数1.5到3天之内就翻了一番。由于目前使用的疫苗并不是为抗击严重突变的奥密克戎变种而设计的，这也意味着它们并不完美匹配，因此加强剂可以让许多人远离医院。 英国研究人员分析了新冠疫苗加强剂对奥密克戎可能产生的影响，称它可以对重症提供约85%的保护力。不过，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的团队所做的模型是基于奥密克戎有限的信息。研究人员表示，收集到更多这种迅速传播的新变种的真实信息之前，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专家们仍在试图弄清奥密克戎引发的病情到底是温和还是严重。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18号说，英格兰每天可能新增数以10万计的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已经成为了英国非常严重的威胁。 据英国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更新的疫情报告显示，在英格兰几乎每天都会新增数以10万计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其中伦敦最为严重，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甚至超过26000例，创疫情以来最高纪录。由于报告延迟，目前在英国观察到的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而住院的病例数可能只是实际数字的1/10左右。 最近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在加拿大急速反弹，加首都渥太华及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两座城市的市长均在12月18号被证实感染新冠病毒。两位市长均呼吁民众保持警惕，遵守公共防疫要求，团结抗疫。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原定于18号在温哥华举行的多伦多枫叶队与温哥华家人队之间的比赛也被推迟，赛会还推迟了近日的多场比赛，暂时没有重新排期。温哥华所属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收到了多项紧急防疫措施，其中包括暂停体育赛事、取消有组织的除夕活动等。 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反弹和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的激增，加拿大联邦及多个省级政府不得不在圣诞节假期前夕重新收紧若干公共防疫措施。加联邦政府宣布，从12月21号开始，所有入境加拿大的旅客都必须在赴加之前进行病毒检测。加政府同时再度呼吁加拿大人避免任何非必要的出境旅行。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各军种开始开除那些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官兵，有多达20000名现役军人面临因拒绝接种疫苗被开除的风险。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目前已经惩戒超过2700名军人。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关注点是让尽可能多的官兵接种，因为接种疫苗是保护官兵和部队的最好办法。 据外媒报道，阿富汗塔利班18号宣布，从19号开始恢复在喀布尔为民众发放护照。与此同时，塔利班政权也呼吁全球的阿富汗人能返回国，加入重建阿富汗的队伍。阿富汗护照负责人、服务负责人哈卡尼表示，护照将首先发给那些已经提交了申请的人，而新的申请将从明年的1月10号起受理。 塔利班政府副外长斯塔内克扎伊再次呼吁联合国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对其遭冻结的95亿美元阿富汗央行储备进行解冻。他还在喀布尔举行的国际移民日上表示，呼吁居住在国外的阿富汗人返国，称现在战争已经结束，邀请并且鼓励所有人回到阿富汗，甚至包括政治对手。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先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30支参赛队伍全部产生。来自世界冰壶联合会的消息显示，在荷兰吕戈登举行的奥运冰壶资格赛在当地时间18号落下了帷幕。在当天进行的资格赛压轴战当中，包括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在内的2支混双队，包括挪威队、意大利队和丹麦队在内的3支男队，以及包括日本队、韩国队、苏格兰队在内的3支女队，通过这一次资格赛搭上了末班车，获得了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的参赛资格。 明年，北京市延庆区将在冬奥延庆赛区建成22万平方米的大众滑雪场，并将打造冬奥特色街区，建设冬奥博物馆，打造北部冰雪运动产业带。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距离冬奥会开幕还有40多天，延庆区交通局局长李明海表示，延庆区交通保障组将负责冬奥延庆赛区工作人员和观众的运输服务保障任务。 延庆赛区专用道路共计施划了11条专用道、2条专用路、10条优先路，梳理保证线路31条，提供赛时服务保证车辆310辆，为9545名工作人员和每场次400名的观众提供点对点交通服务保障。 两个赛事交通场站中，延庆公交停保中心场站已经投入运行，目前已接收赛事服务车辆376辆，正在进行车辆整备、路测和演练。下屯换乘场站将为观众提供换乘赛区接驳车的停车服务，目前已经具备使用功能。 两个场站的建设将为延庆赛区赛时服务的895辆大巴车提供停车、保洁、消杀等服务工作。 服务保障冬奥会的同时，延庆区将深入谋划赛后利用，落实冬奥遗产可持续计划。延庆区副区长叶大华表示，明年起区域内2大滑雪场万科石金龙和八达岭滑雪场将提升改造，年底在小海坨山将建成22万平方米的大众滑雪场。 用好冬奥场馆群，实现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明年5.1开园，打造北部冰雪运动产业带，规划打造冬奥特色街区，建好冬奥博物馆，建设国际滑雪度假旅游胜地。 在河北省张家口赛区崇礼冬奥核心区，占地18.9公顷的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进入全面验收阶段，即将对外开放。冬奥会期间将全面展示太子城遗址的考古成果，为北京冬奥会增添浓重的中国文化元素。来听张家口台记者赵燕的报道。 从空中俯瞰太子城遗址公园，位于冬奥核心区的中心位置。2017年至今，经过考古学家的多方研究，这里被确定是金代第六位皇帝的行宫遗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太子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黄信： 太子城遗址完整的发掘是这个现在确认的金代的唯一的一处行宫，它填补了金代皇家建筑的空白，推进了金代纳钵制度的研究。 纳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意为辽地的行营。自辽代以来，纳钵一词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而历史上一直没有关于金代纳钵制度的详细记载。太子城遗址的发现大大推动了金代纳钵制度的考古研究。黄信： 通过太子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就知道原来金代的时候，每年在夏天的5月份，皇帝从现在的北京出发，然后在这个地方避暑。这次我们在行宫里头发现了这个22件的上师巨款的瓷器。 太子城遗址分布南北长约417米，东西长约343米。目前太子城遗址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在今年底考古工作将全面结束。届时，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会以全新的面貌、厚重的历史，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各方来宾，也向各国运动员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浪漫色彩。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2021到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昨天在广东江门继续展开争夺，天津女排李盈莹、袁心玥、刘艳涵、王媛媛等国手全都首发出场，接应位置派出强力外援瓦尔加斯，最终直落3局，3-0轻取北京女排，继续领跑积分榜。 在本轮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当中，广东女排与深圳女排展开了德比战，胜者将直接晋级六强。最终，深圳女排以3-0战胜了广东女排，成功晋级。此外，福建女排苦战5局，最终以3-2艰难战胜山东女排。在今天继续进行的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上海将会迎战河北，江苏将对阵浙江，辽宁将对阵云南。 北京时间昨天，2021羽毛球世锦赛在西班牙维尔瓦结束了全部争夺。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2-0击败韩国组合李少熙、申生赞，继2017年的格拉斯哥后再夺世锦赛女双冠军。而何济婷、谭强组合负于了日本选手，获得了男双亚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时隔两届世锦赛，中国女双的头号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终于再次登上了世锦赛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以21-16、21-17战胜了韩国的李少熙、申生赞，为2021赛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场比赛对于樊晨组合来说并不轻松，两个人也展现了极大的耐心。赛后，樊晨组合表示：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心态做得比较好，因为肯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就算打100分钟，我们也要接近全力，然后在场上体现出我们两个的精神面貌，我们的气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天制胜的关键，因为在开局的前几分确实有很多多拍，然后我们都思想非常统一，然后就顶住了多拍，顶住了困难。 和2017年那次夺冠相比，这次陈清晨、贾一凡显得平静了很多。贾一凡说： 没有17年拿冠军的那么激动了吧，但是内心还是很喜悦的，因为四年是一个周期，在17年的时候我们作为新人来参加世锦赛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但是经过四年之后的摸爬滚打，我觉得我们更加的成熟一些了。然后这一次比赛的冠军对于我们来说是对我们今年的一个很大的肯定，也是非常完美的一年。 除了陈清晨和贾一凡，中国的男双组合何济婷、谭强也进入了本届世锦赛的决赛。这对黑马组合最终0-2输给了日本的宝木卓朗、小林优吾，获得了亚军。 昨天2021年短池游泳世锦赛在迪拜继续进行，张雨霏的第二个项目女子50米蝶泳决赛无缘奖牌，获得了第5名。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我就希望能游出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 短池50米蝶泳并非是张雨霏的强项，第二个25米，张雨霏的冲刺有些乏力，她排在第5个触壁，成绩是24秒91。而在稍早进行的女子200米蝶泳项目当中，张雨霏是以2分03秒01的成绩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4年之后再夺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然而，对于这个结果，张雨霏赛后却说：“ 我觉得属于意料之内，但是又不太高兴。第一是感觉，其实是属于。”志在必得的，但更高的目标是想着说能碰一碰世界纪录。如果以我奥运会的那种很好的状态来说，短池世锦赛纪录应该是不是问题。 这样的言论着实张雨霏有些凡尔赛了。不过很显然，尽管是作为黑马杀出来的张雨霏，在经历了东京奥运会和西安全运会之后，依旧是精心准备着短池世锦赛的比赛。接下来，张雨霏还有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还有10天就要结束的2021年，张雨霏希望这是个美好的开始，而不是昙花一现。 今年是我很开心的一年，也是应该说是我美梦成真的一年，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奥运金牌和短池世锦赛金牌。但是我希望今年是我一个新的开始，并不是说它是我以后回忆起来最美好的一年。 再来关注足球方面，昨天中超争冠组第17轮展开4场比赛的争夺，排名榜首的山东队在一场强对话中2-0战胜上海海港，巩固了领先优势。广州队凭借着邓涵文和杨立瑜的进球呢，同样以2-0战胜了长春亚泰队，稳稳收获3分。当天进行的其他2场比赛当中，广州城队5-0大胜北京国安，深圳队3-0战胜了河北队。 昨天从广州传来的消息，现年33岁的入籍国脚骆国富在与广州足球俱乐部沟通无果之后，已经确认不会随队参加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赛事。在职业前景不明的情况下，骆国富已经做出暂时返回巴西的决定。这意味着4名现役入籍的国脚当中，仅蒋光太一人留在了中超。 巴西前国家足球队球员外号外星人的罗纳尔多18号与克鲁塞罗足球俱乐部签署了合约，投资约7002万美元买下俱乐部90%的股份，成为这支老牌俱乐部的最大股东。 罗纳尔多在签约仪式上说，能够完成这次收购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想回馈克鲁塞罗队，并且将克鲁塞罗带到他值得在的位置上。 据了解，罗纳尔多曾在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上半年效力于克鲁塞罗队，在58场比赛当中曾经攻入56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好，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明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将打造永定河文旅体验产业带。此外，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工程正在全面推进，预计将在2023年底建成通车。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明年，门头沟区将加快实施石龙路、新城东街等道路工程，打造新城七横五纵路网格局。同时，作为门头沟首条高速，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正在推进建设。副区长杨建海介绍， 10960公里左右，从六环外引入，从清水镇出去，涉及到11个工区，目前都实现了全面的开工，预计到2023年年底全面通车。通车之后呢，就可以贯通我们山区了，达到了河北的境内，对门头沟区山区交通具有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杨建海介绍，市郊铁路门大线力争在明年开工，设立了门头沟站、王坪站等12座车站。这条曾经主要作为京西煤炭运输的专用铁路，未来将成为门头沟区内的旅游专线。 门大线方案正在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也想呢，通过这个门大线，将来跟我们有一个文旅康养项目，一线四矿进行有效的搭建，利用原有的铁路，把它的旅游资源给它深度挖掘。 今年断流了25年的永定河恢复全线通水。门头沟区常务副区长辛兆申介绍，明年门头沟将打造永定河文旅体验产业带。 在发展规划上，我们发挥永定河109高速、108国道等轴线的串联作用，连通沟域景区和古村落这样的重要的节点，系统的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主题旅游线路。同时，我们也实施像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这样传统景区的提升项目。 2022年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年票目前已经开始办理。据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介绍，市民和外地游客可以通过线下窗口、线上景区年票公众号以及工行、中行、河北银行等多渠道办理景区年票。这次年票的办理时间将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新一年度年票将在游览内容、游览时间、办理方式等方面有所调整。 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意大利电影展将从明天起到28号举行。作为2021年国际电影展映的收官之作，广大影迷将通过《我的母亲》《完美家庭》《我想藏起来》等5部电影佳作，领略意大利影片的独特艺术气质。影展电影票将通过猫眼、淘票票、大眼睛票务等平台在线售卖。 开心麻花天津组2021年底大戏《理查的姑妈》将于本月的24号到26号在天津市民园剧场进行首轮演出。作为开心麻花的经典爆笑舞台剧之一，这部剧凭借着一流的舞台剧制作、空间调度、人物设定和歌舞助阵等，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剧体验。 剧中讲述了银行小职员黄沧海误打误撞被当作理查的有钱姑妈，为了升职加薪，再加上想娶白富美的理查害怕破产的富二代梁杰瑞在一旁煽风点火，只能将错就错，假扮姑妈。一场由金钱、谎言引发错位人生的系列搞笑故事随之展开。 本月31号和明年的1月1号，天津大剧院将连续上演2台新年音乐会，为观众奏响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管弦乐各具特色的迎新问候。其中，12月31号，保利天歌民族乐团将由孙敬凯执棒，带来一台2022天津新年民族音乐会，奏响春节序曲《连年有余》、《丰收锣鼓》等民族管弦乐当中的经典之作，以及唢呐与乐队《全家福》等协奏曲目。音乐会还将上演现代民族管弦乐组曲《太阳颂》第2、第4乐章。 由指挥家郑健执棒，保利天歌交响乐团、北京首席艺术家男声合唱团演绎的《蓝色多瑙河》大型交响合唱新年音乐会将于2022年1月1号亮相。本场音乐会以维也纳圆舞曲《蓝色多瑙河》领衔，集结了《欢乐颂》《我的太阳》《灯火里的中国》《歌唱祖国》等中外经典歌曲，以交响合唱的方式为观众呈现经典旋律。 永远的双奥之城， 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北京2022冬奥会的筹办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冰雪产业的发展，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预计到2022年，中国冰雪旅游收入将会达到6800亿元。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九集，冰雪产业厚积薄发成经济新增长点。 除了种地就没得干，就在家里待着，现在可以了，只要你想干，大人小孩都有活干。 温昌原本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的一位农民，2015年北京和张家口成功申办冬奥会以前，他和其他村民们一样以种地为生，靠天吃饭。如今借助筹办2022年冬奥会的契机，冰雪产业在崇礼得到了长足发展，温昌也成为了当地冰雪小镇酒店餐饮部的一名厨师主管，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崇礼近年来通过大力培育冰雪产业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当地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事和体育产业相关的工作。当地的一名滑雪教练月收入可以达到10000多元，而优秀的滑雪教练一个学期的总收入能够超过100000元。谢婷就是崇礼雪场的一名滑雪教练，他表示， 我从一个农民成为一名滑雪教练，不仅可以教孩子们滑雪，还可以到世界各地参加比赛。 而来到北京冬奥会的另一大赛区延庆，冬日里的海坨山迎接着来自各地的冰雪爱好者前来滑雪游玩。当地滑雪教练杨子璇表示， 现在滑雪的热度是越来越高了，普及度也越来越广泛。我做教练已经3-4年了，在以前就是一个雪季很有可能会闲下来几天，但是现在我每天都会有课，我们也其实也是越来越吃香了。 冰雪产业是一个融合了体育、旅游与文化行业，以交通、建筑、装备、医疗、教育等近10个产业为支撑，跨越多领域而形成的综合性产业链。数据显示，预计2022年中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亿4000万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6800亿元。奥林匹克研究专家、温州大学教授易建东认为，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长远收益的一个项目，通过赛事能够使得这个产业能够持续振兴，以及能够为我们国家冰雪的竞技运动提供后备人才。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有室内外各类滑雪场803个，较2015年增幅达到41%，覆盖30个省区市的标准滑冰场共654块，较2015年增幅达到317%。2018至2020年三年间，我国冰雪旅游重资产项目的总投资规模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冰雪场地的快速布局为大众参与提供了便捷途径。易建东说，冰雪产业的发展对于丰富百姓的运动健身场所，助力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美好愿景有着重要的意义。 运动场馆是激发人从事运动的最积极的外部诱致性条件，当有了场馆之后，更多的人会被激发起来。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也把提高体育场地设施的普及率以及增加指导员的人数，包括增加赛事和活动等等，作为群众体育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谢雅儿。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请您坐稳扶好。 哟，